是婴儿哭啼，二是学游戏，三是起床无语，四是碰巧遇见你。了解这个你，沉迷这个你，时间暂停，在继续深深寂寞夜里，百事坏了意，前世挣扎梦醒，万事贴心离开你，经历这个你，活成这个我，细数自己。神奇，想起的我，想起了你，难跨过的难过，听发出的警告，预警的眼底，仍将燃烧思念，

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，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。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天空多宽我亦放一起坐坐谈谈，来日冬香。莫说爱间低温这样长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运。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暑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，笑得肌肤如情，痕极有样。 流动我怀